第九个问题，佛教将死亡讲成是往生，又说生命是三世轮回，请问大师，我们怎样知道有前生和来世呢？ 世间万象都离不开轮回的道理，举凡宇宙星球的运转，春夏秋冬的更替，昼夜六时的推移，善恶六道的轮回，身体的生老病死，以及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的流转等等，好像车轮回转的现象，都证明轮回的道理。佛陀证悟之后，出广长舌，教化众生，对轮回亦都提出很多睇法，好似《心地观经》讲的，有情轮回生六道，犹如车轮无终始。《大智度论》讲的，业力故轮转，生死海中回。佛教认为生命轮回的主体是阿赖耶识，而轮回趋向的决定是业力。阿赖耶识是生命受生的根本识，既不是灵魂，亦不是精神实体。生命接触种种境缘之后，产生种种的善恶行为，这些行为后果的种子又回分于阿赖耶识，储存于阿赖耶识。当肉体死亡的时候，阿赖耶识最后离开，而在生命体投胎转世的时候，阿赖耶识最先投生，因此阿赖耶识是轮回的根本主体。众生每日身、口、意所造作的行为，有些是善业，有些是恶业，这些业因业缘形成两股力量，好像扯大缆一样，如果善业的力量大，就将众生牵引到天、人、阿修罗等三善道去受生，如果恶业力大，众生就堕入地狱、饿鬼、畜生这三恶道去受苦。因此业力是生命轮回的决定因素。生命好像种子，是不会断绝，是不死的，因此相信三世轮回，等我们知道人不可以只重视现世，更要重视未来，并且要广结善缘，培植未来的福德因缘，这样未来才会更美好。